船在月夜里摇呀摇，情郎哟，你也在我的心。情意，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，这一道的眼已经这样沉静，情郎哟，你为什么还是默的情意，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，这一道的眼已经这样沉静，情